晚霞又过了一夜，思念的疑问并没有解决，我又忽然想过了一夜，情感的东西是否需要感觉？也许我不知道，我是真不明了，人类情感的渴求是否那么重要？也许我不知道，你那嘴巴让我情牵忘也忘不了。也许我不知道，你真的那么好，我的思念你又明了多少？我胡思乱想， 心遗憾为爱受罪。

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只愿能与你紧紧相依相偎，因为我会怕黑，因为我无法入睡，因为我心中疲惫，因为我厌倦雨打风吹，因为我会怕黑，因为我觉得已能心灰，因为我隐藏我的眼泪，请不要让这一切变成不对，变成不对。在这样的一个夜里，不要把心伪藏，层层堡垒。站在这样的一个夜里，不要说你永远无法体会。就在这样的一个夜里，不要让疲倦的心在枯萎。就在这样的一个夜里，就让我说一声，请你给我安慰。我无法入睡，因为我心中疲惫，因为我厌倦雨打风吹，因为我怕黑，因为我觉得已能心灰，因为我隐藏我的眼泪，请不要让这一切变成不对，变成不对。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。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样孤单一辈子。天空越蔚蓝，越怕抬头看，电影越圆满，就越觉得伤感，有越多

厚重的音符里记载着无边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蓝色黄昏， 是奉献，勇敢的承诺来为我写红，不曾会疲倦。 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。

是你的借口，还是我把爱笑得太天真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，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。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想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28号召开，廊坊市委常委、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收听收看会议。会议指出，党的18大以来，医改持续纵深推进，关键改革实现重要突破，改革受益面不断扩大，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。会议强调，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，全面推进分级诊疗、现代医院管理、全民医保、药品供应保障、综合监管5项制度建设，实施立柱架梁各项任务，全面启动医联体建设试点，推动大医院资源下沉基层，贴近群众，从老年人、慢性病患者等做起，以需求为导向，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，打造居民健康守门人，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，提高医保精准管理水平和对贫困人口大病保障能力，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，强化绩效考核和服务监管，改善就医流程和群众体验，构建体现公益性、调动积极性的高效治理机制，加大薪酬制度改革力度，着力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动价值，推进药品两票制和高值耗材集中采购，整顿流通秩序，理顺药品价格，加强组织领导、全程督办和宣传引导，推动改革落地见效，惠及群众，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。每逢7月半、清明等节气，家家户户都有焚烧冥币、祭拜先人的风俗习惯。不少市民就地取材，直接就在绿化带内、路边或十字路口焚烧，不仅烟雾缭绕，还经常带来草坪被烧毁、路面被熏黑，甚至有火灾的危险，严重威胁了我市的整体环境和市民的人身安全。为倡导移风易俗、文明清明，引导市民采取文明祭奠方式，近日市综合执法局在我市东西市区

到那天也骄傲，却为一个缘字情难了，一生一世相顾步步老，相爱生生天都看不到，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，有爱有心不能回到老，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， 让我悲也好，让我悔也好，恨苍天你都不明了，让我哭也好，让我泪也好，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，让我醉也好，让我睡也好，把愁心烦事都忘了，让我醉也好，让我做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。 Oh,